九月九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啊。今天节目编排有少调动啊，所以第一小时是有奔神呢用一些音乐陪住大家啦。而去到六点钟呢就会有我和波成。今日的访问嘉宾有曾乐同啊，大家转头六点钟继续留意。咁啊，至于呢个小时呢，首先由我去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天气呢都提提大家啦，因为非常之热啦，成32度，而家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呢啲咁炎热嘅天气呢，即係作为一个办公室嘅打工仔呢，好多时候呢就会心思思辣个人身痕啦，係咪身痕口又痕，好想呢嗌啲嘢飲下咁样。即係通常离不开嗰几样嘢㗎啦。奶茶啊、咖啡啊、檸茶檸水咁样。咁但係大家去揀呢啲飲品嘅时候其实要小心啲喎都。即是因为呢早排去睇一啲日本嘅节目嘅时候呢，即係你都知道日本节目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医学嘅小常识咁样啦。咁就有一个嘅日本人啊，由于飲太多嘅咖啡嘅关系呢，最后喺个车厢入面中暑嘅。点解呢？即係明明嗰个车厢入面已经係有冷气㗎啦，係咪即係个天气热到即係有冷气都帮唔到手呢？咁我节目入面就讲话，哎唔係，原来呢飲太多咖啡有时係唔係咁好㗎，即係都会令大家呢有一个身体好容易中暑嘅状态。即係因为原因就係咖啡大家都知道係利尿啦，即係以为啊係咪可以补充返身体嘅水分呢，其实唔係嘅，好多时候我哋飲咖啡呢排出嘅水分係分分钟多过我哋吸收嘅水分嘅。咁喺呢个状况底下呢，就好容易会有一啲脱水嘅症状呢，从而令到我哋身体更加之容易中暑。咁所以大家即係唔好諗住话，哎好热好口渴嘅时候飲杯冻咖啡醒醒神先。即係除咗冻咖啡之外呢，其实都有讲到，即係可能例如係啲绿茶啊，一啲茶类嘅飲品啊，其实都唔係咁适合用嚟补充水分嘅。咁当然啦，即係喺呢啲咁炎热嘅天气底下，最好一定係飲水啦。咁但係你话，哎唔係啊，个人口痕啊，淨係飲水好似口淡淡咁。咁你最好就可能揀下啲果汁啊等等呢一啲嘅飲品啦。我明嘅係有好多人呢个性格都係处女座性格啊，拣嚟拣去都唔知道自己想要咩，好似我自己咁啊，喺呢个超级市场嘅雪柜前边，我都可以拣成三个字先拣到饮咩噶。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明知想这么多，知谁这么多。 似摩羯座，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呵护。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个悲歌。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虽然我是一个天秤座，但我在拣嘢饮方面其实个人都几处女座嘅。听过有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即系讲开又讲啊吓，头先讲开饮品啊嘛，即系叫大家唔好饮咁多冻咖啡啦，即系因为容易脱水啦。但你都知道，即係好多日本睇開呢啲咁樣嘅綜藝節目呢，佢哋會有啲好搞笑嘅小知識嘅。咁當然有時即係大家自己做多少 fact check， 即係唔好完全信晒啦。咁但我見到有一個都係關於飲品嘅，好有趣嘅，就係話說呢，喺日本嗰邊有一隻嘅奶茶，竟然係喺醫學上面係有一個好特別嘅用途。因为日本有医生证明了，有一只在当地销售的奶茶喝完之后竟然是有助提高发现这个胰脏癌的机会。大家可能会想，哇，听下去好像很不医学啊。但是当然它有解释的，因为其实呢，在这个胰脏癌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发现的一个重症咁样啦。咁但係因为嗰个奶茶入面啲成分呢係好适合呢人体做一个超声波检查㗎。好多时候呢用超声波检查个胰脏嘅时候呢，因为胃入面嗰啲空气呢会阻到嗰个超声波。咁所以搞到呢，有可能通常有一半嘅胰脏未必可以睇到好清楚嘅，啲医生都。咁但係当嗰个奶茶进入咗个胃部啊，就会令到嗰个胰脏嘅显影率提高。咁所以呢，即係嗰个医生就话啊，所以飲完呢个奶茶去做嗰个超声波检查就会好好多啦，即係个准确率高好多啊。嗱，我重申多一次，唔知真定假嘅。有啲乜嘢呢最好问医生，唔好自己乱咁嚟。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扣上的太不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望。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硬。再微细，连睡界有种剔透感。时光过。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扣上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任大大暴冲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怂恿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望。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不舍的低我，何苦贪吻？这点天真青春，初初失踪，任脑海颠倒，始终要宽松。 已自悔弃了，感到很悲痛，不知怎形容。 听我依人陈卓妍的搞不懂，我觉得咧，即系唔应该开麦嘅时候讲饮品，越讲越口渴，都系讲少啲，同大家听下歌啦，放松下心情。 上间扭曲天地，超脱生死混浊的人，全然退避，求助不分离，跟你一起。在此时寻求趣味，明明夜暗露花雪光，但是仍在旁，自在而清朗，闲言独语责于两旁，如何不安， Claudia Cole 许冬晴有嘅最新派台作品 Irrationa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考虑到新冠疫苗的供应、接种需求与速度，由11月起有5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关闭，21间会延长运作至到今年年底。你21间中心在10月和11月会继续提供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服务，12月只是提供接种第二剂的服务。聂德权说，目前接种中心是一个星期7日朝八晚八开放，而由11月1日起，21间中心平日会在星期一、二、四和五朝10晚6开放，星期六同日就朝8晚8开放，星期三全日休息。他又说，现时接种中心每日使用量相等于可处理容量的6-7%，不存在预约困难。当局已经尽量维持开放更多的中心，兼顾较多市民选择打针的时段。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一男一女患者分别由南韩和菲律宾抵港，都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两人都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男患者56岁，上个月18日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星期二乘坐航班由南韩抵港。同日在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抽取的样本结果呈阳性，居住在跑马地南塘道安碧苑，在湾仔皇后大道东金钟汇中心工作。当局昨晚已经公布两个地点要纳入强制检测。33岁女患者是菲律宾外佣，星期二抵港，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至於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去年6.4集會案，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其中12人在區域法院認罪。法官聽完各人求情之後，將案件押後至到今個月15日判刑。認罪的12名被告包括何俊仁、陳浩桓、尹兆堅、张文光、郭永健、赵恩来、麦海华、梁国华、何秀兰、梁国雄、朱海迪和杨森。何俊仁在庭上亲自求情，他说虽然集会违反法例，但是他们是被良知和道德承诺推动，维持悼念六四的历史传统，并且铭记历史教训，以及向权力说出真相。杨森在庭上陈情的时候说，维园的六四集会是衡量香港自由、高度自治的重要指标，若果完全被禁，本港一国两制的前景和高度自治将会受到严重打击。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咁喺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较早前近红隧嘅出口曾经有意外，影响到咧较早前去香港仔方向嘅支路一路唔能够通车噶。而家意外清理好，封路已经重开，但系车辆嘅大消散，一带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就喺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较早前近红隧出口有意外，影响到而家大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咁但系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就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

走这一趟，插着喇叭后好，请跟我观赏对岸。Just let it go， 这晚我若系要尽好，做到喊化包笑为了 couple。Please stop and just let it go， 接翻也中住了大脑，一刻震响了宇宙，分解沙堡沙堡骨头脑。 摆派对，系啊，逢亲打风咧，我个人都好衰格噶，个心态上已经好似放假咁样，准备晒屋企嗰啲储备粮食啊，开下 party 咁样，最紧要留喺安全嘅地方啊嘛。 可不可以放长假？最好比放有薪假，幻想可以放大假，去多几个国家，只有到半夜，抛开一切不快，今天只想放胆去玩。 黄依雅 Cynthia 好想放假。 尤其呢几日天气咁热咧，一出街成身汗，真系好辛苦嘅。你话唔想放假假啦？你好，星期四，艾麦，听日星期五啦。大家都做好准备啦，买定嘢翻屋企。打成，不过如果打成咧，都系一个好藉口，俾自己喺屋企睇下戏啦，休息下啦，打下牌啊，饮饱食醉咁样啊，其实谂起都几开心。有 Mary Lam Lam 同埋抛海嘅《不清醒都市》，不过戴翻个头盔先啊，因为根据今日咧，天文台曾经有个消息就系话，今次康森呢一个风球嘅路径会离香港比较远啲。到底最后是不是真的打成呢？深信很多人在网上集紧戏啊！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呢首我会话系近期嘅打工仔之歌啊。系啊，生活要有啲调剂先开心嘅，有适当嘅浪漫，人生先可以坚持落去系嘛。 肚饿了，需要吃下蒲公英；眼攰了，需要瞓在漫天星。记住陪我，不要阻我，很讨厌一样。世快乐而嚣张，怕为了一切接受而慌张，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太多正常，我太不正常，当春风翻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哪个正常， 我太不正常，你也不正常， 作品先有张美仪的《最后的黄昏》，跟住有 Manson 张俊桥《无可救药的浪漫》。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嘅重要指标。若果完全被禁，本港一国两制的前景同埋高度自治将会受到严重打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

人生之中任何阶段 都会听过这个名字，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波盛，今日呢位嘉宾之前我哋几次都系食佢个姓，不如今次我哋试下食佢个名咧。 好啊，我都几中意呢一句噶，听住咯。 曾乐同，心未泯。 嗯，好贴切，每次见到佢都好似一个细路女咁开心噶。 嗱，系嘛，笑得几开心嘅、 今次呢句我都几中意。 今日送音乐嘉宾有曾乐同嘅。 Hello， 大家好。 Hi. 我哋送上第三卷嘅卷轴俾你啦。 我几好喎、啊，我觉得呢个都真系。 呢句 因为啱啱喺开麦之前，阿波成就话：，佢都几中意。跟住我就心谂，你有边卷系唔中意 嘅？次次都咁讲噶嘛。 但我觉得几好喎、啊，我觉得。 因为我哋读完之后，好似头先咁讲，觉得。啊，都幾襯你，因為每一次見到你嘅時候咧，你都俾我嘅感覺係好開心，一個即係細路女嘅一個狀態，好開心咯。 開心啊，我覺得，同埋我覺得寫出嚟好靚咯。 係啊， 呢個真嘅。 見到個字咁樣。 係啊，我哋監製每一次寫都係冇啊，都係靚啊，就好似每一次我都好中意一樣。 我諗到我收咗之後應該擺邊，我應該掛喺公司。 係啊。 系咪打橫咁樣擺喺我經理人個台度 扛出嚟， 扛住佢啊 ！O K， 扛住佢啊！真 係係啊，得閒咪換下咯，上兩卷，得閒又攞嗰卷出嚟咁樣。 又提下公司同事，嗱，我童心未泯噶，你哋攞啲嘢翻嚟俾我玩下咁樣。 哦，多謝多謝。 你自己覺唔覺得自己 係一個童心未泯啊 嘅人？係啊，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見到嘅你就好開心啊，即係嗰個狀態啦。但你自己會覺得自己的狀態係咪都係？都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天真烂漫，定系都唔止系咁样样。 我觉得我有嘅、但系我而家会适时地释放出嚟咯。即系可能我对住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啊，又或者系真系做访问啊、工作嘅时候咧，我就会一定系会好开心嘅。 系。 但是可能我自己有陣時休息的時候呢，就會陷入了一個窿度，就是會不斷在那裡想一些其實不是很重要的東西，是但是我就覺得那陣時我就是會沒有了那個可能你說就是這個世界、其實很簡單而已，不是的、但我就覺得我都是很跳的， 是 間不中 的、 都算永恆少年嘛。 還有呢，我覺得童心未泯有一個元素很重要的、就是那種好奇心，因為即如果大家小朋友的時候即其實真的什麼都喜歡鬥下玩下的嘛。那我看回曾樂同，其實他可能他平時拍 YouTube 也是的，即是、很多題材啦，即有什麼新的他又會去試下玩下啦、自己到現在這一刻都是一個好奇心大的人來的， 好奇心大咯，同埋即系以前会乜都问咯，即系到而家都系嘅，即系 close 啲嗰啲。 系， 但系可能入咗社会之后就睇人嚟问，因为有啲可能接触到嘅人咧，未必会想 深究咁多嘢嘅。 嗯， 但系如果私底下嘅我嘅话咧，我都会问得好清楚，或者系即系可能佢啊，你讲随口讲咗一句嘢就系话啊，即系佢依个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即系我会问点解唔系几好咧，即系解释下，或者系哦点解你咁样睇咧，即系我会好多依啲嘢噶咁。但系而家少咗，少咗。 系咪因为有试过？可能即系问完之后，对方都反问翻你，做咩要问到咁仔细咧？即系总之系 可能觉得我麻烦咯。系啊，但我想知啫嘛。 系咯。 猪。 知下问下啫咁 样。系啦，唔想问，唔想讲就算啦。 咁有冇觉得自己而家可能有一啲嘅兴趣啊、小习惯等等，都有嗰啲童真感觉噶？即系私底唔知系工作噶，即系你自己闲时嗰啲系。 好無聊啊！即係如果真係最私底下嘅我，同埋我係有好多奇嚟怪嘅反應咯，即係會係咁樣嘅。即係譬如我親人，我堂哥咁樣咧，即係我好中意令到佢哋喺公眾場所好尷尬啦。 你做啲乜嘢？ 係咯， 即係就係可能喺我之前好耐之前同佢行嗰啲電腦商場，咁、我就會係咁跟住佢個尾就哥哥你睇哥，但系劲大个啦已经，跟住我阿哥就会笠住顶帽就，哎呀你唔好咁样啦咁样，跟住又或者系即系可能以前拍拖嘅时候咧，就会喺度街喺条街嗰度好大声咁样讲，因为对方咧就想我赞佢好靓仔啊或者点样咁，跟住之后我就会我真系未见过人系好似你咁靓仔，劲大声，跟住就讲真啦，即系边个救你嚟啫？嗰啲唔现咗嗰啲真系，唉，企埋一边，跟住佢就会好尴尬噶啦。咁我就见到佢好尴尬，我就好开心咁样咯，即系令到佢觉得诶、你我俾啲嘢你嘛，我俾你 俾尽晒啦咁， 冇错， 即系中意整蛊人啊，有少少。 系跟对方咧，如果想整翻我嘅话咧，因为我系唔觉得尴尬，所以其实会令到佢无我乎咯。即系譬如对方想影我一啲丑样相嘅，跟住之后我会整一个更加丑样俾佢，跟住反而我影佢嘅时候咧，佢就接受唔到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开心啊！永远打击唔到我。 即系基本上同曾乐同斗玩呢、這个边个尴尬先嘅话，曾乐同系赢硬噶，应该 系啊！如果自己噶系咯，但系我会瞪人哋尴尬嘅、 哦， 即系譬如人哋做一啲好尴尬嘅嘢，或者系令到侧边嘅人好难受咧，我就会觉得 no， 即系唔好啊，咁样即系我会离开咯。但系自己嘅话，我就觉得只要你唔尴尬，冇人会觉得你尴尬，尴尬嘅系佢哋。 好嘢，好嘢，学起来啊！呢一个态度系，我觉得好值得系去学习嘅。 但头先阿斌又亦都有讲到，即系呢一个童心未泯。一个好奇心的人，你而家呢刻嘅你有冇一啲嘢好好奇？你系会想学啊，想了解或者想知嘅范畴噶？有冇噶？ 嗯，我又冇话特登嘅、啊，我嚟紧去考车咯，即系第一啲系好实际嘅嘢。跟住我又会好想自己煮一下嘢食嘅，同埋我依排好中意买厨具啦、又唔知点解买电器啦，中意买干衣。我想讲干衣机真系一个好伟大嘅发明。你屋企有冇？ 我屋企冇， 我真系新买，我新买，我本身我系冇嘅。跟住我亦都唔知道，诶，做乜买干衣机攞一攞咪得咯？跟住然后直到我出咗 trip， 跟住之后嗰、那个民宿咧系有干衣机嘅、我抌完呢三楼嘅就 what？ 好神奇， 跟住之后买咗啦，之后就放喺啲床单，永远唔使落啦。即系平时你要开个架出嚟，跟住用你床单，即系激动到你床单咧，你已经要行一个架出嚟噶啦嘛，然后个被套又要行多另一个架，其实系真系好牙钉啦。跟住我干衣机之后，唔需要搞啊！你可以光明退休咯，可以让你俾邻居，即系好好。我啱啱讲咩咧？系啦，就系即系对呢啲有兴趣咯。跟住我都想学一下手语嘅，同埋我想学冲咖啡咯。 手语嘅原因系有冇特别噶？ 因为我之前睇咗一套戏，就系阿彭于晏系咪啊？ 彭于晏 同埋阿陈意涵嘅听见定听说咁样，跟住我觉得好好睇嘅，即系手语其实系一个好有魅力 好吸引嘅一個語言咁樣，所以想咯，即係可能報下工聯會嗰啲咯， 係咯，起步試下先咯。 係啊係啊，試下，同埋而家網上面有得學咁樣，跟住又想學下拉花啦， 拉花又點解？ 坊間好多啦， 我想飲咖啡，跟住之後又好似即係我 follow 嗰啲咖啡 group 咧，好似唔識拉花咧，係好值得收睇嘅一件事。我就都想试下。 你平时喺屋企系中意自己即系买啲唔同嘅咖啡豆，跟住又自己磨下豆，自己冲嚟饮嗰啲嚟噶？ 有冇？ 我想买个咖啡机，我屋企有胶囊嘅咖啡机嘅，之前有个全自动嘅。咁我近排想买一个另外一个好啲嘅全自动，但系就好贵啦。咁就我喺度挣扎紧，我每一次行去嗰个商场嗰度咧，个顶楼好好笑嘅，要香港咧，净系得一个地方卖嗰个型号嘅咖啡机，然之后咧，你唔系等行入去就有嘅，你要上去嗰个商场嘅顶楼，然之后一定要登记，你系佢哋会员先可以去嗰层嘅，哇，巴闭到，巴闭到，跟住 VIP 啊， 跟住之后我试住，我就系不断去嗰度咧，望下部机啦，跟住之后问可唔可以分期啊？我問了很多次，其實我知道曬啲資料啦。跟住之後，佢就話可以分期，但係而家做緊推廣，即係如果你誒俾曬嘅話，就平幾千蚊嘅喎咁樣。跟住我就哦，但其實我問過很多次啦，咁我每一次都扮第一次聽咁樣。跟住之後落翻樓，跟住我到而家都係等緊嗰個決心，就好似我買即係新電器嘅時候，譬如雪櫃咁樣，我要。用了十幾年啦，之前嗰部，咁我就會不斷喺度諗，我好想要個咖啡機，跟住唔係好想要個冰箱，跟住之後咧買，等揾咗好多資料蒐集，跟住可能五六年之後先買嘅。 咁耐啊！ 我而家就係醖釀緊嗰個我要買呢個咖啡機。 你個咖啡機幾耐之前開始睇啊？大概有冇一年啊？ 三年前。 哇！ 會唔會已經出咗新 model 啦？其實 唔係，佢係嗰啲咧終極版本嚟嘅、哦，即係好貴，即係好，即係我覺得。 你頭先話平啲都要幾千蚊計喎， 知道係一個點樣嘅 range， 因為我冇乜 concept 啊喺咖啡機嘅貴嘅程度上面， 因為其實真係中意咖啡對咖啡好研究嘅人咧，佢哋通常會買半自動嘅，即係有得磨啊，跟住之後有得教咁樣。咁因為我平時日日都會飲咖啡，咁我會飲膠囊啦。如果真係好趕嘅話，但係真係得閒嘅話咧，我又未去到即係我會研究嗰樣嘢去到半自動，跟住又加依啲器材。咁所以我就想一嚟咧就 aim 嗰部最劲嗰部全自动咧，系啲豆可以磨到好靓，啲 setting 咧全部一揿咧就可以做到，然后嗰个拉花嗰样嘢咧就摆个杯落去，跟住佢就咁移嗰支奶棒啦，跟住就可以打到好似人哋出面嗰啲咖啡咁样，我就觉得哇好正啊咁样，跟住但系个价钱就系喺外国嘅正价咧差唔多要21,000。 系、哦、咁，外国即系外币嘅21,000，系咪？ 唔系港币，港币21,000。但系其实都啲人话好好嘅，即系你买完翻嚟之后，你真系咩都唔使担忧噶啦。但系佢而家推广价好似18,000咁样啦。 抵啊，买啦， 买啦，要有啊，我觉得真系应该要。 我谂我要储多几次消费券先， 值得，值得拥有。 即系可能再俾多，今次完咗啦，跟住再等政府再俾多次消费券，然后再俾。多一次我才可以捨得買咯， 起碼要九次消費券我哋，有排喎、 啊，因為2,000、2,000咁， 2,000、2,000咁套你有排做啊！ 真係係啊，好日咁就而家諗啦，一路喺度諗啦，可能你下次我派到今次打後第6隻歌我都未買嘅。系啦， 唔紧要啦，揾个适合嘅时间，我觉得奖励下自己系要嘅。 系啊，但而家真系未系时候咯。 我期待你会分享到有一日入咗手之后出嗰个 post。 系咪？我而家可以分享干衣机咯，真系好正。广大市民听众每个人都值得有一部干衣机。 我好中意听曾乐同分享佢屋企嗰啲古灵精怪嘅家电嘢。 我买个蒸蛋气蒸，你中唔中意食溏心蛋啊？ 中意。 哎呀，我就系咧好想买呢、這个，但系即系但系我觉得系好难整啊，因为我成日都我试过自己整系失败啊。 嗱，听众即系听好啦，因为咧我有好多朋友咧喺度即系回应我个 story 啦，就话你唔好成日都买埋啲咁无聊嘅嘢啦。Sorry， 我已经在场有。有一个人是有兴趣的，即 是 溏心蛋，就是你每一次你要拿个煲等它煲水，跟住还要计准这个时候，差不多六分钟的时候，是不是拎出来呢？拎出来又辣手，跟住我那个蒸蛋是一次过可以整6隻蛋，它每一次每一个熟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哒哒哒。 咁樣提醒你，你先要全熟得，啱啱熟又得，溏心蛋又得，即係一個咁樣嘅機器，只需要幾百蚊，點解唔買？ 我需要一條鈴啊！而家 係咪先？ 應該要啊！ 我要啊，因為我呢個係我煮嘢食上面最大嘅困難，永遠都係會整唔到㗎。 同埋你唔使理佢嘅喎，即係個機咧，你可能朝頭早啦，你咁倒一啱水落嗰個機度，跟住你撳一個掣，你就可以去整頭啦、gel 頭、刷牙啦，跟住佢嘟嘟嘟。跟住翻嚟咁痛，我就拎只蛋出嚟食得，系咪好正先？ 但我想问一下咧，曾乐同有冇试过买一啲嘢咧？即系可能即系贪最初系贪一个新鲜或好奇买翻嚟，觉得好正，但系买到翻屋企发现唔系一个福利嘅，因为冇用嘅，或者渣咁渣嘅咁样啊？ 其实有好多噶，而通常佢哋都会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平咯。 哦，系。 即系。尤其是大过了之后咧，发觉不是话平嘢冇好嘢，但通常平嘢咧都硬是有一啲原因的，而你买完翻嚟就会知道噶啦。 嗯， 譬如衫又系啦，即有阵时候你喺相见到好靓，跟住你突然间买翻嚟个质地唔一样，又有线头咁样，跟住有啲易结镬啦，即系佢话系唔黐底嘅，点知翻嚟又黐底嘅，真系又真系吹向涨，系咪先？系啦，跟住又有啲乜？嘢係我買完嘅咧，啊！我近排買咗一個咧掛牆嘅，你做乜係咁笑？ 近排買咗啲新嘢，原來 佢自己講出嚟開始尷尬， 喺度諗緊買唔買咖啡機，同時近排都買咗啲新嘢啦，咁樣。 嗰啲係好零碎嗰啲咧，就係咧有一個黐牆嘅，跟住另外一嚿嘢又係黐另外一埲牆啦，然後就拉一條鋼線。喺個就可以掛衫，跟住好平啊！咁我睇啲評論咁樣，啲個都話哇，即係 OK 喎，可以晾到好多嘢。佢一買翻嚟，我成個牆 冧咗， 嗰個牆紙 甩咗， 跟住仲要掛翻埋我個嗰個窗台嗰個嘢添。跟住之後心，即係依個失策啦，咁 因小失大啊！ 冇錯冇錯， 我嗰陣又叫曾樂同做家電小霸王啊！ 係啊，每期都等佢出，睇下有啲咩新推介㗎。 而家咁男仔可能會好啲咯。以前我係推介即係化妝護膚品咁樣嘅，咁可能就即係男仔就會聽下就算咁樣。咁而家我中意家電咧，我發覺其實好多男仔都係有講究㗎，佢哋唔講出嚟嘅其實係。 所以 OK 的这个新的方向，家电小霸王曾乐彤。 当初说以后逃开拘束，躲开生活乱流，怎么霎眼就置身工作压力里头？攀山过岭后，成长要你抹去昨天所有，别再惦记当天的你也很优秀。梦遇上的缺口，逼你看清接受，初衷能维持其实很罕有。旧志愿意删改几篇，战友失守，渐纷飞远走。谁曾担保与你挽手，最后转身说已受够，被成熟逼世太换透，又怎样去追究？没法可不清不楚，因你已成年，没法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无情挑剔流言，几多即使想离场，要大众的许可，没法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凡事不计后果，用沉默将风险分析过，迎合世间的枷锁，方不再会犯错。遇上的缺口，粉碎理想以后，只想徜徉群游目山水秀，避过入世屈膝，转化百变小丑，要装疯献丑，唯求今天可以只身退后，转身说句受够，在成熟的世界里头，愿可你过出 挑剔偶然几多，即使想离座要大众的许可，没法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凡事不计后果，用沉默将风险分析过，迎合世间的枷锁，方不再会犯错。更多得到失去亦难过，原你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刻，人群穿梭茫然奔波，孤单得无助也没法转身，佢被消磨，追赶中不知不觉以为忘掉什么，无准消耗自我，若想的枷锁，不必怕再犯错。 听日有躲不开的一课，转头回来继续有曾乐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一男一女，患者分别是由南韩和菲律宾抵港，都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两人都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男患者56岁，上个月18号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星期二乘坐航班由南韩抵港，同日在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抽取的样本结果呈阳性。他住在跑马地南塘道安碧苑，在湾仔皇后大道东金钟汇中心工作。当局昨晚已经公布两个地点要纳入强制检测。33岁女患者是菲律宾外佣，星期二抵港，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至於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智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同三名常委被捕之後，仍然被扣查。據了解，另一名常委徐漢光今朝亦都被拘捕。警方國安處人員今日到位於旺角嘅六四紀念館搜證，搬走一批展覽資料同埋展板等。到場了解的支聯會前常委蔡耀昌說，館內有歷史性資料，看不到有違法情況，但是被警方取走，認為警方應該向外解釋。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注意到美國與德國共同主持阿富汗問題會議，中方沒有參與，又指最近國際上涉及阿富汗問題的多邊會議和倡議很多，應該加強協調，注重實際效用，對阿富汗局勢發展施加正面積極影響。趙立堅指出，美國一方面反覆表達在阿富汗問題上希望與中國合作，並且希望中國作出更大貢獻，另一方面就聲稱從阿富汗撤軍是為了集中精力對付中國，旨在轉移戰略重心，應對所謂大國競爭。趙立堅說，不知道美方有關邏輯怎樣自圓其說，敦促美國向國際社會交代。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海面有陽浪。展望週末期間天氣酷熱，亦都有高温觸發的雷暴，海面有陽浪。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哋解构完呢个曾乐同佢屋企嘅家电啊家品嘅状况之后，我哋解构你嘅 讲到咁远啊， 新派台作品啦， 系完全唔关事， 另一样嘢嚟嘅，另一个范畴啦。咁啊，拔智开始，我同阿斌会估下呢首歌，系听完之后估翻啲嘢，交俾你揭晓嘅。 嗯，好。 咁啊，你估先，我估先啊。 我估先啦。好，我今次就要用阿波成嘅战术，就系、是、大包围啊，因为咧今次我觉得咧去听翻拔智嘅时候咧，听到因为之前 Inner Child 好多时候都系讲个人嘅成长啦，今次系一只情歌，咁我谂可能曾乐同去收 demo 或者去拣要边一首去做呢个 plug 嘅时候咧，我谂其实可能佢听到柯震峰俾呢一首 demo， 我谂佢应该系听到个 chorus 嘅时候就已经决定好，我就要已经要博取用呢一首噶啦， 系 系啦，即系嗰下系好快好直接嘅，即系一去到 chorus 位就 OK 拣 有 feel 啦，就系、是、爱情嘅感觉啦，咁样 系啦。 好啦，我估咧系喺歌词嗰部分嘅，因为见到 MV 里边咧，你有一幕咧攞住本簿啦，写住为什么爱情像比赛啊，即系我就谂紧 小气簿 系啦，嗰本嘢系啦，即系点解咁多句拣会拣呢一句，所以我就估翻转头就系因为今次份词都系你自己去填嘅啦，我就觉得其实呢一份词啦，呢、這、一个想讲嘅 message 或者个主旨咧 ，Day One 最初头嘅缘起就嚟自于呢一句你嘅感受，即系点解爱情好似比赛要比嚟比去呢，即係嗰個種子其實係呢度開始，咁所以 MV 嗰度喺嗰本簿上面要寫，哦咁就寫呢一句咁嘅説話啦。咁我估嘅就係呢一樣，交俾你逐個揭曉啦。 我覺得波成比較貼近嘅，因為其實我揀歌方面咧，我係真係由出道到而家咧，都係比較偏向公司覺得乜嘢嘅曲風適合我呢，我都會覺得啊，我要接受或者係我要學一下，其實即係人哋覺得乜嘢適合我多啲嘅。咁到而家都係。咁、反而所以呢隻歌我自己雖然喺詞度係 input 啦，但係我諗嗰個開始點解咁樣寫嘅時候，我冇諗咁多嘅。但係我啱啱聽波成講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其實都係嘅，因為我曾經都有一段時間，我係真係同對方可能會即真係講過一個咁樣嘢咯，即我唔我冇我從來都冇心去參與，即其實我唔想比嘅。 嗯。 但係點解我無啦啦好似入咗落去你哋嗰個局度咁樣嘅咧？咁就係咯，所以依一個係會比較貼切啲嘅。 但嗰時嘅比係點樣比法？即係同對方嘅前度比啊，定話同佢身邊朋友嘅女朋友比，定係即係嗰種比較係對象係邊個啊？嗰時 嗰個比係可能當其時嘅嗰個對象啦。 嗯， 佢喺同我發展之前咧，佢係有一段好唔清唔楚嘅關係。 嗯， 而嗰、那個佢嘅嗰個對象咧，就好得好犀利嘅， 係 好犀利嗰個位係就係、是、可以 keep 住喺個唔清唔楚，令到佢係好多段關係之中都好混亂，然之後咧個心都係翻翻去嗰個對象度。咁我可能啱啱同呢個嗰陣時嘅對象一齊嘅時候咧，我係以朋友嘅身份去話：喂，咁樣唔係好得，即係嘅。其實要搞清楚究竟點解嗰個女仔會將你擺喺一個咁樣嘅位置。咁即其實都係朋友嘅 方 係啦。咁然後去到之後發展咗嘅時候咧，我都同佢講咗話：啊，你真係確定依段關係係清楚啦，然之後先開始啦。因為其實我係冇心，即我從來都唔想爭，或者是不想令到無啦啦兩個人的事變到好像有其他人參與咁樣，咁跟住對方話：哦，我明嘅。跟住之後，咁最尾就決定開始這段關係。去到中間啦，發現原來未斷喎， 係。 咁就我就同佢講咗，即係點解咧？即係其實我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如果我要爭嘅話，我一開頭我就唔會開始呢段關係啦。而你而家冇同我講，你同我講話你已經決定咗，但係其實你仲係咁樣嘅話，好黐線咯！即係我覺得對我唔係好公平。咁我就原諒咗一次嘅。然後最尾完結呢段關係嘅時候咧，就係、是、我發現啊，原來咁耐啦。 未斷嘅， 都 我冇深究啦，即系我系知道咗嗰件事之后，我觉得系有阵时真系嗰啲天网恢恢啊，即系咁都俾我知道咗，咁我就走咯。所以呢首歌本身个 draft 咧系 buy 嘅。即就咁寫 BYE， 我本身都冇諗過係以依個為名嘅，但係我當其時對佢講嘅最後一句説話就係依句咯。 Bye。 即係佢話啊，即係佢唔明啊，因為我冇同佢講，我知道咗。佢純粹就係、是 好奇點解無端你 send 個 bye 俾佢咧咁啊？ 因為對我同對方嗰個相處嗰個模式咧，其實係好平靜嘅，即係我從來都唔係話要要求一啲好轟烈嘅愛情，我會覺得啊，即係大家互相即係有一啲嘢大家欣賞嘅，然後好好地生活，即係好平淡咁樣都 OK 啦。咁然後咁可能對方有一個習慣就係咧，永遠有一啲問題嘅時候佢會消失。可能一個月咁樣，咁我又好頂得悶嘅喎、即係我係好，我唔會中意逼人嘅。咁之前可能分開咗嘅時候咧，一個月佢揾翻我啦，跟住我見翻佢傾呢件事嘅時候，咁我覺得即係其實都仲喜歡嘅，咁、就有佢啦，抹咗佢啦。咁到今次佢即係消失咗，我講咗個問題出嚟之後，即係可能唔關第二個人事嘅，純粹係相處上有啲嘢，我覺得喂咁樣其實唔係好 OK 喎，跟住佢又消失。 哦， 消失完之後咧，咁我最尾我就因為我應承咗佢，我買一樣佢好想要嘅遊戲機俾佢嘅。 嗯， 跟住我就買咗個遊戲機啦，咁到咗貨之後咧，我就擺咗喺屋企，跟住擺低埋鎖匙。跟住之後佢就揾我啦。是一個月之後找我，跟住之後就說、我仲諗緊個鎖匙喺咩度，即係你決定咗要分開啦。跟住我就心諗，哇！即係做 做咩咧？ 啊！即係哇！即係做咩咧？即係嗰個唔係嬲喎，係跟住我就話係啊，因為係好開心，即係唔係開心嘅，好 bright 咁樣同佢講啊，係啊，即係完結啦，拜拜拜咯拜咯。咁、所以就依個就係嗰個故事就係、是。好有趣啊！我覺得成件事，咁我到而家都係即系諗翻嗰段關係，都係冇恨嘅。 嗯 嗯， 但係會覺得哦，真係好搞笑咯！即係原來真係關係可以有好多種、啊哦。 但係曾樂同頭先講到，即係第一次發現咗之後咧，即係會唔會其實 keep 住知道咗之後，你雖然原諒咗佢第一次，但係會唔會心入邊其實嗰條刺已經 keep 住喺度，然後？打往後的一些相處，其實都就算是叫做個關係仲叫做確立啦，但是都已經無人，或者可能是慢慢慢慢會 fade away 咁樣嘅。 如果因為第一次知道的時候咧，嗰樣嘢係對話好過分，但是未去到真係出。嗱，佢講咗，佢同對方講咗一啲好過分嘅嘢，純粹我喺隔離。即系突然间听到见到个 message 嘅时候，我心哇，点解咁样？点解会无啦有一句咁样嘅嘢出现呢？跟住嗰阵时系好冲击嘅，即系嗰阵时仲系我生日前一日添。 哇，好冇 feel 啊！即刻， 我系冇讲噶，我系第二日先讲。 系。 因為我諗緊，即如果一個人喺好激動嘅狀態，其實係傾唔到嘢，或者係你自己都諗唔到嘢。咁跟住同佢講完之後，佢又我其實我到而家都冇深究啦。我覺得佢好勁嘅就係佢講嘅嗰個版本，同埋嗰個女仔，我聽翻之後佢、那個女仔同其他人講嘅版本係完全唔一樣噶、即係我好似我唔係好認識身邊呢個人啦。而我覺得嗰個女仔同佢個 friend 講嗰樣嘢，同埋我睇到佢哋個對話嗰樣嘢，又係 好唔 match， 即係好似大家都有多重人格咁樣嘅。咁、 嗯、 所以我就覺得太攰啦，即係我唔想去分析啲咩。咁所以我覺得啊，講清楚，如果你咁樣嘅話咧，就 no 噶啦，即係。最緊要係唔好呃啫，你同我講話、啊、你其實你都係中意佢嘅，咁咪分開咯，即係最多咪傷心一陣。但你呃住我嘅話，咁你就係你嘅人格有問題啊嘛。咁而我都好清楚咁同佢講咗一樣嘢嘅，佢都話我明白，因為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嚟嘅。咁就冇辦法啦。咁你講到咁清楚， 對方都是選擇咁樣做的時候，咁就冇辦法真係。 咁你話呢一首歌當初嗰個歌名就用到 bye 啦，咁係咪就係收到即係可能吉新風嘅曲嘅時候聽，跟住聯想啊有咩題材去寫或者有咩 feel 嘅時候，就聯想翻啱啱頭先你講嗰陣時發生嘅嗰啲事情，所以用到呢個名，定係唔關事嘅？有冇啊？ 都有，其实是纯粹是写了个大纲咯，即系掰就是呢件事的总结咯。因为其实不是很需要讲太多，同埋我都要 focus 翻，即系我自己的人生噶嘛。因为很多嘢是我当其时在那段关系里面，我不是很清楚，或者是我会。好多嘢我都系分开咗之后，我先会同朋友讲嘅。即系喺一齐嘅时候，我啲朋友同我讲：，我真系唔知道你哋原来系咁噶咁样。咁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喺嗰段关系，你同朋友信嘅话，你又唔系同佢分开，咁就好无谓啦。你都要相处噶嘛，咁对方又未去到咁样嘅话，咁就无谓搞我啲关系啦。咁去到分开咗之后，我啲朋友问我点解咧？因为佢觉得，哦，其实。你好適合佢喎，或者係其實你係好，即係你對佢嚟講係一個健康嘅存在嚟㗎咁啊。咁跟住我就喺度不斷聽呢啲啦，跟住我就問我朋友就話點解永遠就係我對佢嚟講係一個健康嘅存在？點解佢好需要我？但係其實我都好需要有一個人 都係健康嘅存在咁樣。 係啦，而。真系而家谂翻，可能就系未必咁健康咯。 系， 咁就而家系咯， 个人就健康啲咯，感觉 健康啲，即系系。 咁但系头先话当初嘅时候用到 bye 啦，咁有冇话初头都谂住呢首歌推出都用 bye， 但系而家就变咗做拔刺，即系一个在影像或者画面个意义上面又有少少不同嘅感觉噶啦。 纯粹喺公司觉得唔老礼啊，即系。即系digital platform 嗰个 buy 曾乐彤咁样，即系送我一程咩？ 同埋 buy 好容易撞歌名，你上网 search 系， 即系因为譬如你外国歌，你喺啲 digital platform 你 search buy 嘅话咧， 一定中啦。 系啊，呢个全世界应该好多都有呢个字嘅歌名咧。 OK， 可能都关事啦，我唔知嘅。 系因为拔刺其实都啱嘅，但系系咯，最最尾觉得啊，呢个又几好啊，又中文，跟住之后又。好代表到嗰首歌，因为嗰啲刺其实唔系好伤害性噶嘛，但系要揞住你噶嘛，多眼督鼻咁样，就咁就处理咗佢。 咁啊，呢首歌作曲编曲监制都系合作咗好耐嘅吉新风啦，大家有默契。咁佢录音嘅时候又如何咧？即系咪需唔需要佢都俾一啲嘅画面上嘅一啲嘢你，即系点样去唱嗰个 feel 啊？定抑或其实因为自己填词嘅关系，所以大致上都知道应该点样样去录呢首歌咧？ 录呢首歌嘅时候好赶啊！嗰时我仲要啱啱呢个生理期，咁就都经历咗少少生理上嘅不适， 系。 但系最尾咧都推出到，我觉得系因为就系纯粹同佢合作过好多次啦，佢对我嘅声线嘅了解啦， 系。 同埋我系对佢有100%嘅信任啦，系啦。我一阵又要见到佢，因为又系录新歌， 系。喺录呢首歌，佢有冇讲过啲咩？即系虽然可能唔需要讲太多，但系有冇记得佢讲过一啲嘅咩？然后你就埋去录啦，咁样噶。 佢中意 buy 呢个名咯， 系 佢中意 buy， 即系佢觉得好直接啊，同埋好狠啊。 咁啊，今次因为喺呢一首歌，头先你讲唔同嘅 parties 嘅话，佢哋嘅一种谂法会丰富咗个作品啦。今次仲有一个 podcast 嘅，细细声讲给你。 哦，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嗰度亦都会好似有一啲嘅 open end 嘅，或者有啲 choice 啊，俾听嘅人，然后佢哋去选择，然后令到故事去延续咁样。 系， 即系呢一个嗰阵时有冇话系即系点样倾呢个谂法？觉得不如都加埋呢一种做法去配合首歌啦，咁。 呢个系公司同事嘅一个新 project 啦，我觉得即系都几有趣嘅，就系可以同观众互动。即系我嘅嗰个 podcast 故事就系你会选择一齐翻定唔一齐翻咯。咁我都几 surprise 嘅系，都多人话会一齐翻噶。 哦，系。 你会唔会一齐翻啊？正常。 如果我要去到考虑嘅话咧，我啊嗱嗱声掹完就觉得好爽，好似掹粉刺咁样样。 你会唔会后悔啊？ 梗唔会啦，决定得掹就好舒服。 即系你永远感情都系唔会拖拉嘅。 拖应该咁讲会拖拉嘅，个拖拉嘅位置就系谂即系同佢，你觉得个关系有少少好似唔系好舒服啦，自己觉得咩啦？但如果我要去到决定 諗分唔分開，即係諗分手呢兩個字開始咧。 係。 咁通常我就做主動講嗰、那個，講完之後就好爽，一身輕嘅狀態。 好決絕。 咁你有冇試過好傷心啊？ 冇，因為次次都我飛人。 哦，你讲咁耐就系为咗讲呢一 句，但系呢个就系重点啦。 所以我系冇觉得唔开心嘅。 咁你喺分手嘅时候，你系咪会有阵时都系做衰嘅嗰个角色嘅？即系可能有阵时啲分手系即系唔适合，但系其实你决定分手嘅时候，你觉得喺呢段关系之中，你算唔算已经尽咗力或者做得好好？ 尽咗力噶，可能我萌生一个分手念头，真系分手可以有一年时间嘅。即前後，但係真係去到一個位，我忍無可忍嗱、嗯，未必係忍無可忍個對象嘅，或者可能係呢個關係嗰種窒息感啦， okay. 或者衡量，因為嗰陣時可能會牽涉到工作上面嘅將來，同埋佢嘅選擇取捨，咁可能即係前後都用幾個月甚至一年嘅時間，然後就我會揀咯，即係佢定係份工咧咁樣， 就未遇到有一個係會揀佢嘅， 未咯，咁所以就。啊！呢、這个支持，呢、啊這个支持几好啊！ 问得好好啊！我都冇听过波成讲呢啲啊！ 系咩？你冇听过 啊？好啊！ 系啊！ 咁、啊啊、你觉得你系咪一个好男友呢？ 我觉得系噶，其实坦白说，因为人马座即系啲人成日都话系拍拖时候或者未拍拖， 人马座好不羁噶。 但系咧，你如果睇 放纵 星座里面会讲咧，拍拖时的人马座很专一。大家成日睇漏咗呢一句，我所以成日有機會我都會澄清，拍拖嘅時候可以對個女仔專一到不行。 OK，、你呢？ 我 OK 啦， 佢專一到結埋婚啦，冇啦。 我嘅愛情生活， 咁你冇乜點講呢？就算有啲嘢都係唔講得咯，係 咁。係啊，都講得啦，但係比較平淡啲咯。嗱，如果講分手狀況咧，我係第一次係比較 hurt 啲嘅，咁即係嗰陣時係 初戀 係 咪 啊？係初戀嘅時候做一個比較弱勢啲嘅角色嘅，咁但係就係因為嗰一次之後就同自己講要 strong 啲啦，所以每一次之後每一次嘅分手都係非常之決斷嘅。即係嗰種決斷係個女仔可能隔一頭半句翻埋嚟，再同你講啊，不如我哋都再努力下啦，咁都會真係唔理就唔理咁樣咯。 哦，費事俾人再 hurt 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直至到揾到一個真愛啦，咁啊，好自然而然咁樣就 你笑咩？呢個時候笑係好唔得啊！ 係咯，你好唔尊重我的婚姻， 得唔得㗎嚇？ 佢好刻意而家，如果我而家揾到真愛，係話俾佢老婆聽，好似 大家都。知道好明白嘅系咁噶啦， 我老婆会听噶、啊，你明唔明啊？ 你第日有老婆嘅时候，你都系要咁噶，黑招君体也相同啊！ 我觉得好开心，可以俾人访问啊，好好玩啊！你可唔可以得闲搞啲咧？搞啲节目拍咧，访问翻我哋呢啲平日访问开人嗰啲人。 我 podcast 可以请翻你哋， 好舒服啊！成件事 系啊，俾人访问好开心啊！原来 系啊，讲下自己嘅故仔、 啊，因为平时访问人多嘛，通常问人哋嘅故仔，我而家可以讲自己几开心， 好啦、 啊，我都中意问人哋噶， 我下次俾你 同一个好好嘅主持， 其实系啊，佢嗰种啊，其实你咧，佢嗰对眼仔有好奇心啦， 系啊， 系啊，我真系想知道啊，我唔系净系想，因为通常喺讲嚟讲去都系我嗰啲嘢，讲完都即系咪都系呢啲噶啦， 系，因为个谂法都系嗰个啊嘛， 系、啦，咁啊，我会记住你呢啲答案啦，如果你第日咧有嘢俾我抽情到，我一定会提翻出嚟，你嗰时话你好男人嚟噶。 小氣 房 啊，小氣 房 啊，又攞出嚟， 你會記住嘅呢一個， 冇錯冇錯。 係啦，咁啊，所以多謝曾彤今日上嚟同我哋介紹呢一個《拔刺》呢一首新嘅拍台作品啦，我都好期待佢喺其他嘅方會唔會又訪問翻嗰啲主持人，究竟問翻， 好似未試過。 你嗰時點㗎？你咁 跟住佢可以出本書收集翻每一個主持人嘅答案啦，咁樣。 係啦，好啊，今日再次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 自爱，自然问被捉。 长袖别勉强挽救你那丁点面子，真心价值太过便宜，交替我为止，回来递上换字，来年望你懂得羞耻，终于明白必须自爱。 听我曾乐同的《不痴》，听日骚动音乐再见，拜拜。